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一，农历7月1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 李克强向马来西亚新任总理致贺电；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揭牌两年来，贯彻新发展理念，对标最高标准，积极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关注兵团精神薪火相传，激励人们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山东、河南、重庆等地迎来强降雨，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 阿富汗塔利班称，与阿富汗政界人士协商后，将公布新政府组建事宜。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8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习近平强调，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之际，中国愿同各成员国弘扬上海精神，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开创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同期举办，当日在重庆市开幕。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主题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共同繁荣。论坛聚焦数字经济产业，促进经贸合作新生态，展示发展新成果。包括上合组织18个国家及相关负责人以线上线下形式出席，实现了上合组织国家代表参会全覆盖。2021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以智能化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为主题，共有600多家企业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加展览。本届展会重点关注工业互联网发展新态势，将举办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等高峰论坛，同时专门设置了20000平方米的工业互联网展区，场景化呈现数字孪生工厂、柔性生产线等技术。同时，主办方还设置了智慧生活的一天应用场景，按照身临其境、真实体感标准，打造了60个体验场景、130个体验项目，体现智能化在高品质生活中的引领作用。据了解，智博会期间，重庆还将举办6场论坛、5场大赛和100余场发布活动。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3号致电伊斯迈尔·沙毕里，祝贺他就任马来西亚总理。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传统友好邻邦，双边关系长期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密切深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为地区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期待同伊斯迈尔·沙毕里总理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抗疫和发展合作，促进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推动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揭牌两年来，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持续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发展战略增长极。 14五开局之年，临港新片区改革开放提及不稳，国内首单燃油期货、国际铜期货保税仓单质押融资相继完成，国内首个东北亚空箱调运中心、首个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服务中心顺利落户，一系列高水平、宽领域的政策举措，为正在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临港注入强劲活力。 在洋山特殊综保区，精炼铜无需向海关申报，便可直接从港口运抵保税库。整个流程从最多3天缩短为2个小时。库中的精炼铜可参与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铜期货交割， 有助于吸引更多的铜产业链企业参与国际铜的交易，助力上海打造资源配置高地。 让要素资源加速流动，自由和便利的背后是临港新片区首创的全面风险防范体系。当地打造的一体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对接了海关、海事、银保监等20个部门，每一艘船的信息、每一辆车的路线、每一个集装箱里的货物都能全链条追踪，通过数据汇集分析实现无感监管。 只有管得更好才能放得更开，我们是通过来构建一个这个全流程数字化为基础的全面的风险防范体系，更好的支撑我们能够实现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 从运输自由、投资自由到贸易自由、资金自由、人员从业自由，两年来临港新片区共出台190多项政策、60多个典型创新案例，制度型开放体系框架基本形成，而政策红利也在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两年来临港新片区累计签约项目765个，涉及投资额超4470亿元，其中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3大领域投资额超2000亿元， 建设速度超过了我们以前的预料，我们又扩大了我们以前的投资规模，扩大了1倍以上。 目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明确的78项任务顺利推进，预计到2025年，临港新片区地区生产总值将在2018年基础上翻2番，年均增速达到25%左右，初步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下一步，我们将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实现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在若干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多年来，一代代兵团人在开发建设新疆、增进民族团结、推进社会进步、巩固西北边防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孕育形成了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时至今天，兵团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激励人们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1949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从此，这些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的军人，征程未洗，又走向荒原，成为垦荒戍边的特殊战士。 按照不与民争利的要求，十几万精悍战士进入戈壁荒滩，斗风沙，战盐碱，下战山虎，冬战山九，他们始终保持党和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传统。 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一座毡房就是一个哨所，一位民兵就是一名战士。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一代代兵团人忠诚守卫，辛勤耕耘。他们不仅把戈壁变成良田，把荒野变成绿洲，还拉开了新疆工业化的序幕。1958年8月，新疆最大的棉纺织厂奠基。1958年10月，新疆第一座造纸厂动工。1959年7月，新疆最大的毛纺织企业建成。 兵团事业是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精神啊，一直贯穿于兵团创业发展的全过程。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新疆的现代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农牧业的也实现了巨大突破。 60多年来，兵团人在荒原、戈壁、沙漠中建起了近200个团厂城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产总值由2012年的1195.95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2905.14亿元。今天，新时代的兵团人正传承前辈铸造的宝贵精神，扎根边疆，奉献边疆，在新征程续写新的荣光。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商务事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下一步我国在扩大内需、扩大开放等领域的重点工作。 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2012至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0.6 万亿增长到 39.2 万亿，年均增长约 8.4%。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未来将通过提升传统消费能级、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完善流通网络等举措，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在外贸方面，2020年我国外贸规模已经达到 4.6 万亿美元，国际市场份额占 14.7%， 创下历史新高，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跃居全球第一。今年下半年，我国将主要围绕跨周期调节，使外贸保持在合理区间。在扩大开放、吸引外资方面，202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了约 40%， 但是中国吸收外资逆势上涨 4.5%。 下一步，我国还将通过缩减负面清单、放宽准入限制、推动自贸协定谈判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外资。 23号上午，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首场“十四五”规划纲要宣讲会。此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办，首场宣讲会的主题为“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会人士深度讲解和探讨“十四五”规划给香港带来的新机遇，共同擘画光明前景，积极谱写香港发展的崭新篇章。首场宣讲会还通过网络和电视平台进行直播。 “十四五”规划将为香港带来源源不绝的活力和千载难逢的机遇。 全球发展的最大机遇在中国，香港发展的最大机遇在内地。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的实施，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的确立，香港正面临新一轮历史发展机遇，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它。 当天下午，把握“十四五”新机遇，融入双循环新格局，国家“十四五”规划讲座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举办。与会人士表示，面对巨大的历史机遇，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应该形成共识，积极对接“十四五”规划，推动东方之珠再次闪耀光芒。国家“十四五”规划宣讲团还将在24号和25号举行多场活动，介绍“十四五”规划纲要中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对香港不同范畴的支持。 2020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昂扬自信征战赛场，取得骄人成绩，体现了运动员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今天为您介绍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勇夺首金的00后射击运动员杨倩。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倩。今天呢， 这几天杨倩录制的一段隔离期间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她在房间里教网友居家运动，她自己也通过这些体能训练，为即将到来的全运会做着积极准备。回顾奥运之路，成功的背后有太多的艰辛和挑战。这是杨倩的第一次奥运之旅，也是她第一次在国际赛场上闯入决赛。但在赛前，杨倩的状态出现很大波动。 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也会产生一些自我怀疑的一种想法吧。 为此，射击队请来中国奥运首金徐海峰等前辈与参赛运动员交流，介绍大赛经验，准备比赛方案。同时，不服输的性格也激发了杨倩的斗志，她不断从问题中总结经验，鼓励自己必须全力以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杨倩很快找回了状态。在东京奥运会赛场，杨倩稳扎稳打，以第6名的成绩杀入女子10米气步枪决赛。最后时刻，场上只剩下2名选手，当时杨倩0.2环落后俄罗斯奥委会选手加拉希娜，能否成功夺得本届奥运会首金，悬念集中在最后一枪。最终，杨倩凭借稳定发挥实现逆转，为中国代表团拿到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在接下来的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杨倩和搭档杨浩然默契配合，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 还是比较激动的，特别开心。建党100周年，我觉得为祖国送上了一份最好的礼物。 杨倩从事的女子十米气步枪项目极其精细严苛，十环的靶心点直径仅有0.5毫米，需要运动员冷静果断击发，因此心理素质至关重要。 我觉得这个项目虽然说是选手之间环数是之间的较量，但是我觉得更多在打的过程当中是自己和自己的一个较量。 凯旋回国后的杨倩正在准备迎战新的赛事，全运会、杭州亚运会、世界锦标赛以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未来更多的挑战和希望在前方等待着他。东京残奥会将于明晚开幕，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将担任东京残奥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感觉非常骄傲与自豪，更想用成绩来回报祖国对我们的培养栽培。2016年的残奥会我拿了跳远银牌，5年之后嘛，东京来了，我想再更进一步，站在最高的领奖台，升起中国的国旗，奏响中国的国歌。 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次生灾害。 从今天凌晨开始，山东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在枣庄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严重，当地立刻启动应急预案，防汛应急人员连夜抽排积水。今天重庆中县普降暴雨，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城区道路积水，发生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挨家挨户排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本轮降雨影响了陕西94个县区，在汉中勉县最大降雨量237.7毫米，为该县有气象监测数据以来最高值。暴雨造成城区6万人供电及用水困难，当地紧急启用4个备用水源井，增派数十辆供水车，全力保证群众正常生活。目前国家防总已增派1个工作组赶赴陕西，协助开展汉江上游洪水和强降雨防范工作。今天河南郑州、四川阆中、巴中等地降雨暂时结束，各地正积极组织灾后恢复。松花江干流洪峰昨天通过哈尔滨江段，水位正缓慢回落，当地已安排专人巡逻值守，并对部分水域实施了水上临时交通管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集中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西南东部等地，局部可能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相关地区做好防汛准备，预防次生灾害。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22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6例。截至8月2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695例。截至8月2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9亿4695万4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近日，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联合部署全国县级及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作，要求各地按照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原则，从根本上改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体面貌，大力提升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育功能。以节能降碳、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21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在线上启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将通过开展线上节能降碳知识讲座、节能技术展览、互动答题等一系列活动，普及节能降碳知识，提升全民节能意识和节能能力。由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共同打造的跨省通办服务专区近日上线，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异地办事服务。首批发布的事项清单涉及民政、税务、交通等17个部门，涵盖户籍迁移、医保社保、住房公积金办理等高频服务事项。记者今天从中国进出口银行了解到，十四五期间，进出口银行将向长三角地区投放资金不低于1.5万亿元，支持培育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竞争优势，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促进地区绿色低碳发展，助力一批科技型、外贸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升级。 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39、40集。第39集《转战陕北》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转战陕北、东渡黄河的历史。第40集《红色中国记事》通过西方友人拍摄的珍贵影像，展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程。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G 新媒体平台央视频推出以主播嘉年华《燃情盛夏夜》为主题的大型网络综艺《泱泱之夏》公演直播夜，40余位总台主播各展其能，分组进行古典舞、音乐剧、脱口秀等多种才艺比拼，引发广泛好评。 多国人士表示，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阻碍科学抗疫，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共同抗击疫情。 孟加拉国外长莫门表示，病毒溯源工作应该公正客观，不应被政治操弄，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有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莫门说，美国出于政治动机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误导全世界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最终经过常年调查，美方也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莫门强调，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向世界各国分发足够的疫苗。许多富裕国家积累了大量疫苗，但他们没有与那些较贫穷的国家分享。 我们已经见识过太多英美情报部门发布的针对中俄的所谓报告，不仅是中俄，其他国家也会拒绝承认这些所谓报告的客观真实性。很遗憾，新冠病毒溯源问题被严重政治化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应该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准则框架内进行，情报部门该去解决本国的问题，美国情报部门应该去调查一下为什么他们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那么多。 我认为病毒溯源被演变成政治行为，已经失去了科学调查本色，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道理。现在真正要紧的是全世界团结起来，去研究和阻止疫情扩散。 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是错误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到了整个世界。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团结一致，相互支持，共同抗击疫情，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据阿富汗媒体22号报道，塔利班正加紧与阿富汗政界人士协商，有望不久后公布新政府组建事宜。 据报道，在接下来几天，塔利班将与阿富汗20多个省份的前省长和政府要员在喀布尔举行会谈，商讨组建新政府的问题。潘杰希尔省军事力量领导人、已故北方联盟领袖马苏德的儿子艾哈迈德·马苏德表示，做好准备通过政治谈判与塔利班组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不过，如果塔利班试图控制潘杰希尔，当地居民将反击。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23号称，占领东北部巴格兰省巴奴等3个地区正在逼近潘杰希尔省，但他也表示，塔利班正在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问题。22号，喀布尔街头的行人日渐增多，当地一条主要商业街还举办了集市，不过银行外汇市场仍然关闭。 喀 布尔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平稳，不过政府办公室、银行、学校、主要货币兑换市场仍然关闭，让许多市民仍有些担心。 塔利班进喀布尔之后，很多人不愿意进城了，银行、外汇市场都关了，再加上一些政府机构关门，人们手头的钱花光了，买东西也受影响，店里也不敢收美元，因为目前的汇率太不稳定了。 在喀布尔市中心的一家儿童医院，总台记者了解到，医院运行平稳，大多数的医生和护士都在正常上班。 我们医院一直在正常运行，诊治工作没有中断，我们的医生正常轮流值班，没有碰到任何问题。 有患者家属表示，一开始他们有些害怕，但近些天来局势趋稳，他们逐渐放下心来，重新将患者送回医院。 我的弟弟14天前开始在这住院，形势变化2天后我把他接回了家，但这2天我们又返回了医院。 23号，喀布尔机场仍聚集了大批民众， 德国军方说，今天喀布尔机场北门发生交火，造成一名阿富汗警卫死亡，另有三人受伤。在机场的美国以及德国部队也参与了交火。有消息人士称，到22号，喀布尔机场内外聚集了超过20000人，形势在不断恶化。北约官员称，自15号以来，在喀布尔机场及周边已有20人死亡。塔利班官员穆塔吉22号说，目前其他地区局势都比较平静，只有喀布尔机场是一片混乱，是美国造成了喀布尔机场目前的混乱局面。俄罗斯东方新观察网站近日刊登多位外国分析人士的文章，指出美国打着所谓民主旗号给阿富汗带去和平与繁荣的虚假希望，真正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美国霸权。巴基斯坦国际关系研究员萨勒曼·拉菲·谢赫说，美国持续向外兜售所谓威胁，对于那些曾经甚至至今依然希望获得美国援助的人来说，美国在阿富汗的行为足以让他们深刻反思。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77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2.8万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数据报道，目前美国有超过9.5万人因新冠肺炎住院治疗，其中超过2.3万人在重症监护室，多个州的医疗资源亮起红灯。美国科技网站临界点近日发表文章说，美国疾控中心没有对接种疫苗的人进行全面追踪，而且也没有及时分享疫情数据。目前美国专家在研究变异病毒及疫苗等问题时，甚至还需要依赖国外数据。从美国报告病例以来，美国公共卫生体系分散，对疫情数据的收集处理混乱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日本22号报道，单日新增确诊病例22302人，东京都新增确诊4392例。日本23号报告重症病例1898人，连续11天达新高。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23号发布消息说，与残奥会相关的确诊病例再增加13例。7月1号以来，与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相关的确诊病例已超过700例。 海地民防部门22号说，海地14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207人死亡，12268人受伤，另有344人失踪。地震还导致超过5.2万栋房屋被毁，约7.7万栋房屋受损。目前，国际援助物资陆续抵达海地。由于道路、桥梁受损以及安全等原因，一些地区食品、水和医疗物资等的供应面临困难。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塔斯社22号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接见俄罗斯胜利志愿者成员时表示，对于任何想要传承发展的民族来说，历史记忆非常重要。铭记历史不仅对死者有意义，对于我们和后辈来说都非常重要。俄罗斯将在政府层面支持胜利志愿者的工作。2015年，由普京倡议成立胜利志愿者，一直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传递爱国主义，包括每年5月9号胜利日活动期间，协助组织纪念卫国战争的不朽军团活动。22号，持不同政治观点的美国团体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抗议活动，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喷射胡椒喷雾。随后，还有不明身份人员在波特兰市中心向人群开枪。警方随后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但并没有公布身份，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去年，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后，波特兰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曾持续了100多天。此后，波特兰经常举行不同抗议活动，并发生冲突。 埃及政府准备23号起关闭埃及边境连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唯一通道拉法口岸。埃及安全部门人员表示，关闭口岸是出于安全考虑。哈马斯发言人博祖姆称，已经收到埃及方面的通知，拉法口岸将双向关闭。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